土楼里的歌，就是、 这是土楼里闹鬼的、 您这是土楼里的夜半歌声、 就 是凯 歌， 凯歌，你像人家曲艺里头有太平歌词，是吧？有这个插曲儿，这最早的就是这插曲儿， 怎么来的？ 过去有好多种说法啊，什么白素雅呀、傅小钗呀、宝小姹呀等等，这么几个人说是这个发 怎么小字辈的都 就叫宝小啊，艺名啊， 起他妈艺名啊， 艺名字呢叫李宅文， 对， 真名字叫 赵丽蓉、 传说这么几个人发明的这个，其实呢， 大家挺爱听， 对，挺爱听，就流传。流传 其实呢，你想说？ 其实就是，我觉得 就是 大家一句改一句，就那么就起来了，没准是谁。 就是说这个大家的智慧，就是说有这么个艺人，然后就是说假设说吧，就是创建了一种形式， 对，插曲嘛， 对，很短小，但是旋律优美 啊， 又有咱们中国传统的乐器一个伴奏，好听，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小乐队》，有几个的毙了蹦了， 蹦豆子的， 爆米花的， 我说的就是协议，大概齐。 那过去那会儿就叫票友，就因为他们买票看，时间久 了不是啊，不是啊， 不是。 刚才不是说那龙票吗？这故事没说完呢。后来他们这不就在北京唱吗？好多人就集会唱歌， 就是这个、 业余唱歌， 业余唱歌 然后 啊，对。然后就御史言官呢，就跟皇上那告状，说这个不像话呀，成天这个八旗子弟不干正事儿，天天在一块儿唱这个吟词艳曲。皇上就不干了，就急了，就把那大学士阿贵就叫过来了，问这事儿怎么回事。然后阿贵呢，就说不是，这跟咱们当年争大小金川回来的这些勇士啊唱的凯歌。皇上一听，哎， 凯歌，那凯哥你继续来。 皇上一听这高 兴 啊，这壮我国威的事儿啊，那得，那咱们允许他继续唱，而且呢，国家还给鼓励。第一呢，就是请到宫里唱；第二呢， 格高了， 就是让内务府颁发这龙票，允许他们集会，叫票房。这票房里这些人呢，就叫票友。这是从曲艺开始的，后来从插曲又逐渐发源， 很复杂了，很多种形式了 啊，什么秦腔啊，啊，传心插曲啊，拆唱八点 五 啊， 啊， 牌子曲啊， 对， 单弦啊， 就更多 书啊， 更多了， 就越来越丰富。 也是爱好者嘛，就是有热情，你别说。 那当然 有智慧， 也有平头百姓，也有特别有文化的。 对，你像有这个地方的将军，地方的总督。 那京剧呢，就靠后一点了，就是。 京剧靠后，因为这乾隆年就开始有了嘛。 京剧是徽班进京，四大徽班徽汉合流才有的京剧。 真正说流行得到咸同年间，这个特别是慈禧太后喜欢这个东西， 同光十三绝嘛， 对，然后才越来越火，越来越火，那就喜欢的人就越来越多，那就唱曲艺的票房玩的挺好，人一看，那我们弄个京剧的吧，是吧？ 要说他这个群体就更广大了，我觉得。 对，因为他流传的广，京剧这名字本身不是北京人起的， 慢慢就变成业余的代表了呢。 他 参加你这说法，票友他应该是专业的呢。因为是国家官准的，你比方说北京京剧票友团， 国家， 哎呀好，北京京剧 票友团， 对，一级京剧票友， 对， 国家级大票友， 梅兰芳票友团，它这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 啊。 你刚才我不是说吗，京剧这词儿不是北京人叫出来的， 那是 上海人 啊，是上海人。 一八七几年的时候啊，这个上海那时候不是开埠了吗？不是五口通商之后，就他就是越来越经济越来越好。他原来是这个姑苏经济圈里的，越来越好，他就想摆脱这个原来的这个文化。那么怎么办呢？那有京班大戏就叫京剧了，就是北京一直过去就叫皮黄戏。 皮黄， 对吧？ 二黄皮黄 啊。然后后来呢，影响力从上海又传播到南方，那么就是南北都喜欢。为什么叫国剧呢？所以这个后来那影响力大，那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且呢，票房也不光是在北京有，咱上海也有。 确实是那会儿说这个在学戏要在北京 啊，对， 出名要在 北京学艺，天津 昌 平， 上海 挣钱啊。 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个经济体。 对啊，它起来了嘛啊，那时候中国第一大城市嘛。 花天挣钱，俩眼睛烁烁放光。 民国的时候，那京剧演员最能挣钱了， 就跟现在的这个流行歌星的天后天王是一样的。 对啊，那梅兰芳先生呢，当年那挣钱，好家伙的，是不是？这人一场就得几百上千块吧？ 嘿，几百块钱你琢磨琢磨 啊， 那也干不了什么吧。 几百块钱干什么？ 不是 那会儿 是 大银元嘛？ 大银 元哦，大洋 啊，大洋。不是那时候咱们就说啊，一个职业警察巡警一个月是6块钱。

你写的呀， 嗯， 挺好。 哎，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再完善一点，然后字数不够，就是。 那要那么多字干嘛呀？ 不写的详细点， 报告清楚、简洁明了就够了。是字数有什么要求吗？你要求字是因为你老说不清楚，人家新人写的很好嘛。对不对 啊？ 这个我说要灵活一点， 我一定会努力的啊。 那什么，你给大家那个矿泉水没水了，你给抱一桶来。 哎， 好 好好， 你也去帮忙嘛，那么大一桶、毕竟人是个新人，都不太熟悉，你还是跟他一起喽。 您放心啊， 告诉你啊，往前走，那就那门 啊， 画贴着那个红柳帘那门，就那门， 好 的，门就是水啊， 别累着啊。 哎，您放心。 办完事以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 哎，玩吧。啊，玩吧。新来这主颇受关注啊。 看来是啊，可能是那个莫妮卡他们家的什么亲戚吧。 哎呦，听说莫妮卡天天数了你，我花的，我要是你我待不下，可是你还就待了。 真的，我不是。哎呦，这我跟你说，这得把脸往底下一掖，这才能过得去。 脸 放在鞋壳里，天天拿脚后跟垫着。 哎呦， 不过这莫妮卡显然对你是没什么兴趣啊。 不是， 这个去年我就看出来了。 哦， 没兴趣没所谓，我倒觉得他对新来这小博士还是太有兴趣了。咱们几个人谁来的时候，他这么关心我？ 工资是人家开的，你管着吗？ 嗯， 人分工资头，分工资头。 嗯。 请亲，请亲。 哎，刘总，什么事情啊？ 坐嘛，坐嘛。叫什么？ 莫妮卡。 哎，对，就叫莫妮卡就行。 莫妮卡，哎。 喝水啊？ 哎，不渴啊。 哎呀，喝点吧，我这有特别好的咖啡。 哦。 一般。谁呀？ 哎，刘总，这字儿您给签了吧。 哎。啊？把门带着。 谢谢您，谢谢您啊。 哎，这咖啡特别好，是我去出国的时候专门挑的，来来来。 啊，您不客气，那个还是您给我布置工作吧。 哎呀，工作姐，谁呀、 啊？梁总，门口有来那个什么要找您谈事儿。 你先接待一下。 哦， 刘总有客户 啊。啊，不着急，不着急。 不是，您要不先谈，我一会儿再过来。 哎，一会儿我就跟他们去会晤一下。你看我这个衣服还漂亮吗？ 啊，很大方得体啊。 是吧？ 啊， 这个颜色你喜欢？谁呀、 啊？梁总。那个我给小博士倒杯水。 这儿有水。 哦， 忙去吧。 哦， 把门关上，带上。 哎， 进来。 新到这个公司，可能我还不太熟悉。 嗯，哎，我看你6月份生日。 啊，对。 29，谁啊？ 刘总啊。 什么事儿啊？ 那个您。 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喝会水啊？ 不是，不让我喝吗？ 你现在去喝去。 不 管你。 我有事儿跟您说。 嘛呀？ 您订那花儿到了。 啊，拿进来，拿进来。 啊， 来，放这儿，放这儿。 哎呀， 行行，出去。 哎， 你快过生日了哈！ 啊，是。 我表示祝贺啊，代表我们的新公司，对你表示祝贺。 过生日提前祝贺吗？ 还差个12天呢，不吃紧啊。 哦，这个我倒是头一回这么过生日啊。 接着嘛，接着嘛。 哎呀，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啊，人也比较朴实，长得是那么帅哦，性格也好，是很难得的。你也没有女朋友，你看呢，我当时也没有男朋友。 莫妮卡，这个 我事业现在也不错。 莫妮卡， 车房， 莫妮卡，哎， 哎，声音很好听。 是，这个咱们刚认识一天， 你很有男子气概哎。 哦，还行，那个 很少有人这么叫我，都是刘总，哎呀，特别忍气吞声，低三下气，我这受够了他们了。 您这个什么公司啊？ 今天 刘总，那个 你看看，有没有个男人啊？ 刘总， 什么事情？ 那个催交物业费，然后您看您是不是？ 一会儿去。 哎， 像你这样的。太少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缺乏你这样的人才。 不是这个 整体的这个 莫妮卡 男女上面 这个哎 比例人啊， 我是想说咱们不用规划一下蓝图，您就说、 好呀，可以规划一下蓝图。 不是， 我打算这两年呢，为你啊，先 你先停停，打住， 三年的时候香港啊， 这个莫妮卡，您容我说两句啊。 你说什么呀？ 我要说。咱能正常点吗？